种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物都可以，人物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历史几郎都有黄毓民， 差人第三節，咁啊歷史郎都有嗰呢一節啦，就好似係咪 last 噶啦？講完乾隆王呢、這個嚇、啊，就咁快走嚇，唔、啊、知下禮拜第三節我哋可以講啲咩嘢咧？要籌措一下啲話題先啦。嗱、啊，今日講乾隆王咧，事實上都好啲嘢講，但係未講之前咧，有一件事咧，頭先我第二節嗰陣時提過咧，我就喺呢度要再講。因為提到就阿、連玉曾寫個篇文啦，咁其實個重點咧就唔係話純粹篇文嘅內容嘅。即係更加重要的地方咧，就係呢篇文章咧出喺呢個《紐約時報》嘅中文版上邊。咁啊，睇下連玉曾幾時可以喺嗰個英文版度咧有一篇啊，即係比較長啲嘅評論文章可以出到嚟。咁出到喺《紐約時報》咧，其實係一個顯示咗呢一類咁嘅觀點咧，喺國際一啲叫喺政治上稍為有影響力嘅傳媒入邊咧，係會產生到作用嘅。即係我覺得重點喺度嚇。咁至於葉普成個名幾時喺呢啲咁嘅國際傳媒嘅名度入邊咧會提及咧，我相信都不發，即係唔會太耐嘅。 係喺短期四號結果， 喺短期之內會出現嘅。淨係呢個問題咧，觸發呢個即係點解我用呢一節嘅時間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喺香港，即、就、係、是、歷來咧，譬如有一兩張報紙咧，佢政治上雖然嗰個讀者嘅數目不太多，但係佢某一啲嘅評論或者即係所謂嘅社論咧，佢有一定嘅影響力。咁其中就係信報嘅林恆子嘅文章。咁、但係近排我睇林恆子嘅文章，我相當之失望。 但其實佢係0708否決雙普選之後已經係好回堂啦。依、這個唔係近來嘅事嚟嘅。 固然唔係即係近來嘅事啦，但係咧，即係我間唔中立下嘅時候咧，就令我好極度懷疑，即係佢可唔可以傾上為呢個香港第一劍筆？因為如果看完之後咧，連呢個稱號啊，我覺得都不應該俾佢。 佢歷史上即係唯一仲可以叫做正面嘅貢獻，就曾經佢用過呢個青蛙，即係個再揭 穿 嗰個 比喻係咪啊？ 咁呢個亦都預測係完全中嚟㗎。 係啊，咁啊試完就係睇翻，即係大概應該係前兩日啦，或者甚至可能係琴日嘅佢一篇評論就係講分州大論啦，即係講而家香港點樣。咁當然，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啊！即係如果你有心去研究香港或者分析而家香港現狀，梗係即係非常之即係覺得唔開心啦。咁但係歸根到底翻嚟就係、是，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你投咩票咧？咁最撚尾嗰段就話啊，即使係咁樣，即係我哋都唔可以投一啲激進派，我哋都要繼續投呢個泛民。你寫呢一段咁嘅説話，即係等於歷年講含淚俾投票俾泛民，有咩分別咧？ 佢做呢種取態係冇任何，唔需要付任何代價。佢再政治氣候再惡劣啲，佢咪走咯。實質問， 如果去到而家就，只係我對阿林恆子呢位，即係我睇咁多年嘅評論員咧，我只有兩個忠告。你如果寫到而家咁嘅地步，唔好再寫啊！信報寫嚟都無謂， 一早都唔係第一件筆嘅啦。佢呢個貴官其實應該失落咗好耐。 即系而家應該收埋 好 低官， 失敗主義垂頭喪氣嘅説話，係 啊， 係惡喪嘅都講人嘅元氣嘅，但係 第二樣嘢，我係唔會以後唔會再睇呢啲文 嚇嚇。不可惜嘅，我屋企訂報紙就唔係我話事咯。如果唔係，真係我可以所有報紙都唔訂咯。 第二樣嘢，你真係講到而家走啦，唔喺香港啦。即係林恆子，如果你寫到咁樣嘅時候，你留唔留喺信報，其實都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已經唔話哦，如果以前嚟講，譬如我仲係睇報紙嘅時候，我仲話你林恆子啊，有篇咁嘅文，我都係花國即係你一路嚟都最貴噶啦，幾多錢都好，我都願意睇你嗰篇文章。而家我係唔會睇，我亦都唔會買張報紙。 份報紙係冇嘢再嚟睇咁滯啦， 係咪啊？講到呢度其實有少少係即係心痛，心痛嘅原因就係我都做呢行，即係我都期望。 譬如整個報即係報紙嘅行業嚇，佢唔好似而家搞成咁樣。但你睇到老一輩，即係我哋當其時我哋入行嘅，或者我哋即係做咗一段時間，我哋視之為一個 role model， 一個模範嘅評論員，佢今日可以寫啲咁嘅嘢，你就能夠解釋點解今日報紙係冇人睇，點解今日嘅後生仔係唔會睇報紙？唔係因為啲人淨係顧住上網，第一個原因喺你自己身上，因為你做得差。無論新聞評論都做一 pass， 都係垃圾嚟嘅做到。即係你睇蘋果嘅嗰篇評論版，你睇下古德明寫嘅文，你睇下林恆子寫嘅文，你根本就唔需要，你係唔想睇報紙，睇嚟都對你冇益處。所以而家即係講好嘅評論咧，其實就大家要喺網上邊揾，即係有一啲即係比較合乎我哋觀點或者有說服能力嘅，大家反而喺網上先至會睇到。咁其次嘅就係唔係文字啦，透過我哋網台呢啲咁嘅評論節目，去令大家知道究竟香港發生咩事。而老一輩嘅，無論係名記者或者名評論員，而家講嘅説話全部 out 曬，你可以講下忘記佢哋，重新上路。如果你睇住林恆子呢一個咁嘅情況，或者呢種嘅衰落咧，你都可以預示到香港嘅報業只會更加萎縮，甚至喺九月之後會有一大輪嘅執位。即係執位嘅意思，有啲報紙會執笠。代之而起嘅咩咧？我自己有一個估計，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如果《蘋果日報》執笠嘅話咧，香港01就會變日報。嚇，呢個我個人估計啊嚇，因為佢有可能有呢個野心咧，就填補咗呢個即係由《蘋果日報》帶出嚟嘅所謂即係一個空檔。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中共嘅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嘅啫， 填唔到嘅啫， 填唔到嘅，因為嗰啲讀者嘅流失咧係永遠嘅，老一個死一個就走一個。 如果要夾硬將我哋而家講呢番説話黐咗落去乾隆王嗰度咧，阿黃楊達佢形容即係嬰兒潮之後香港嘅世代叫查理斯世代，不過尤其是佢話個七八十年代出世嗰代咧，咁我哋可以形容翻香港嘅嬰兒潮世代係乾隆王世代。 乾隆世代啊，嗰個就係一個美好的時光， 佢創造嘅一個盛世，但係佢亦都係其實佢哋親手毀滅呢個盛世嘅一代人嚟咯。 嗱咁講到乾隆王呢度咧，事實上阿鬱敏咧有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都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比喻嚟嘅，即係我一睇嗰陣時候。講到乾隆王，我就即刻聯想到一樣嘢。原來喺乾隆王嘅時候咧，喺歐洲同埋美洲都發生咗兩次革命。 巨變啊！ 其中一次咧就係美國獨立戰爭啦。咁啊，1777年啦。咁跟住咧到1789年，即係大約12年之後咧，法國就有法國大革命。咁但係好吊詭嘅地咧，就係咧，原來法國大革命嘅之前啊，即係呢個啟蒙運動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後來認為影響到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鄂爾泰咧，原來最推崇中國的呢個政治制度。佢推崇的原因喺邊度咧？就係、是、中國嘅政治制度咧，就唔係純粹皇帝專權啊！呢個即係官僚， 唔係皇帝嘅世俗貴族嘅世俗嚇。而佢有考試制度， 係啦，有呢個所謂呢個 civil examination， 即係呢個科舉嘅制度。咁當其時咧，就係、是、出於呢樣嘢咧，就係、是、鄂爾泰就攞嚟咧，就即係認為咧，呢個歐洲咧都應該仿效下。 而法國就而家嘅法國政府有部分都係仲保留到，就例如佢哋係有間即係政府學院，有少少國之監嘅味道。 French Academy 呢個就等於即係中國嘅翰林院啦。我估啦，我自己即係三分白做嘅啫。咁另外即係法國咧，譬如佢個公務員個考試嘅制度亦都係即係有部分嘅原因，可能係參照咗呢個中國嗰個科舉。 英國都應該有少少，因為佢哋真係會叫啲高級文官叫 Mandarin 咁。係啊，嚇！咁但係咧，即係當其時咧，呢個兩個嘅歐洲同埋喺美洲嘅巨變咧，對中國係完全冇任何衝擊。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喺特別喺歐洲咧，其實佢哋喺嗰個年代啊，譬如鄂爾泰啊、哥德嘅年代咧，佢第一樣嘢就係好向往嗰個中國嘅政治制度。其餘咧。亦都向往呢個中國嘅文學。啊，舉個例，譬如呢個歌德咧，就好向往呢個中國嘅 所謂呢個趙氏孤兒嘅呢個劇啦。咁你題外話嚟啦。咁講到，但係呢個即係中西方喺個乾隆皇時嘅對比咧，實際上好吊鬼原因咩就係、是、啦。當其時喺滿清帝國呢、這個以為自己係處於一個相當之高峰， 啊、 因為無論喺個疆土上邊嗰、那個政治嘅呢一個即係嗰個控制方面，以至到可能嗰個所謂文字武功。啊！喺周邊嘅呢啲咁嘅朝貢啊，全部對中國嚇即係非常之崇敬。但係佢唔知道呢樣嘢。其實呢、這個即係所謂乾家盛世，就正正埋藏咗日後呢個滿清帝國滅亡嘅種子。除咗喺呢個政治上，人哋出現一個係邊個罪？原來當其時成個歐洲已經喺科技上，喺呢個科學嘅知識上面出現咗個極大嘅改變。美積分就喺嗰時開始。咁你中國嗰時有咩嘢呢？中國時都有好多嘢，滿清嘅時候四庫全書有幾曉難係嘛啊？咁呢啲又可以做一個對照嘅，就係咩咧？喺嗰個地方，喺呢個歐洲嘅地方咧，呢個係成為咗解放嗰個政治同埋呢個思想嘅其中一個工具。因為有咗呢科學知識，就要挑戰呢個教會同埋皇權。但係中國啱相反，喺滿清嘅時候，呢四庫全書原來做咩咧？係原來開嚟鉛製讀書人嘅思想。咁呢個就值得佢講啦。但未講呢個之前咧，我唔知夠唔夠時間講啫嘛，就係講一個即係上個禮拜我提及嗰個話題啦，就是、乾隆嘅身世嘅話題啦。咁好多人都聽過，咁但係我又好簡略咁講講呢個身世咧。其實咧，如果香港嚟講啊，似即係應該係由呢一個舒劍恩仇六大嚟嘅，就係話咧，當其時咧就雍正咧就冇仔，咁咧就即係特登揾個另外一個人咧就。即係換咗一個係陳家嘅仔，就變咗係呢個乾隆王咁樣之類嘅傳說。咁但係後來咧，好多即係歷史學家咧都覺得呢樣嘢咧就可能性相當之低，甚至唔可能嘅。但係呢個乾隆王嘅身世嘅問題咧，原來去到今年啊，大家都仲喺度懷疑緊。咁懷疑具體原因咩咧？係兩個嘅。第一，佢出生嘅地方同埋邊個佢阿媽。最重要、最重要嗰個疑點咧，就喺嗰個出生嘅地方度，因為佢成日。不知點解，好強調佢自己係雍和宮出生，即係話佢出生嘅地方咧就係雍和宮，成日即係到晚年嘅時候咧就不斷講。咁但係好奇怪地咧，即使喺當其時咧已經有人咧喺民間講咧就話佢出生嘅地方咧就唔係雍和宮，就係、是、呢個熱河嘅啊一個避暑嘅山莊。咁呢、這個即係講呢個人咧，其實是一個官嚟嘅。個問題咧就係、是。乾隆王不斷咁去強調呢樣嘢，就顯得咧就係此地無銀三百兩。點解無情情你不斷提到你自己喺邊度出世咧？不斷提中你自己喺出世咧，奇怪的地方咧就係、是、到咗後來，到咗呢個佢退休之後嚇，佢呢個繼承人呢、這個嘉慶，竟然講嘅時候咧又講翻話佢就喺呢個熱河、那個避暑山莊出世。就不是在冇講到提啦，雍和宮。咁跟住又要兜翻，兜翻係點咧？係離即係離奇到咧，就係當嗰啲咁嘅啊，其他啲朝貢嘅國家嚇、啊，即係要收呢啲咁嘅慶和乾隆王啊，唔知幾多歲嘅文獻嘅時候咧，係要 call 翻出咗去 call 翻嚟。你知唔知翠苑 call 喺邊度 call 翻嚟啊？ 邊度？ 琉球。 哦 緬甸，即係寫咗，提到佢邊度出，即係喺呢個避暑山莊出世嗰啲，唔得，要 call 翻嚟。遠到嘅國家就係、是、即係今日嘅沖繩島，同埋緬甸。咁你可以想而知，當其時嚟講咧，係一個咩嘅即係禁忌，政治上嘅禁忌。第二樣嘢咩咧？就係、是、究竟佢呢、這個即係生活係邊個？咁起碼一樣嘢我哋知道唔係嘅，就係咧，即係佢又唔係雍正嘅正室。即係個王，即係嗰個大破山嘅，咁咧叫柳姑六氏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喺嗰個時代寫嘅呢歷史書咧，記咗呢個人呢個佢生即係呢個佢生母嘅記載呢個人係咩妃咧，竟然咗出現咗一個唔同嘅講法。咁喺歷史上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係絕少即係清朝歷史上絕少絕少有嘅，就因為呢王妃個名係冇理由記錯。咁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可以有一個咩推敲咧？直到而家都係嘅，因為涉及到呢個乾隆生母嘅，即係佢究竟係咪即係呢一個出生嘅地方，或者佢邊一個母親？原來到民國連胡適都曾經聽過人傳說過呢、這個 即係野史嘅講法。咁到到近代咧，仲即係稍為嚴謹啲嘅考證。咁但係起碼，如果我哋就算唔熟歷史，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幾肯定嘅疑問，就係咩咧？佢好可能就係佢生母嘅身份對佢嚟講係一個禁忌，而佢唔想後世嘅人談論佢呢件事，可能係一件唔係太光彩嘅事。所以於是乎喺佢再生嘅時候咧，佢要做好多呢啲文獻清洗嘅工作。呢個清洗嘅工作咧，啱我講咩？喺而家嘅政治上嘅意義咩？清洗嘅工作就係原本咁寫法嘅，心裏要講緊曬佢。咁點解出現咗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呢？就係、是、因為你啲清洗工作清洗得唔完整，有啲地方記得咁改，有啲地方唔記得咁改，因為太多啦。你知成個清即係呢個王朝嘅記錄係幾咁多，即係。不同的記錄方法，記錄皇帝幾時食過啲咩，幾時啊搞過邊個咁樣。咁另外有啲人就記前朝嘅，譬如雍正嘅時候，原來兩個係唔夾嘅。於是乎就造就咗一樣嘢咧，咩咧？就係咧呢啲歷史嘅清洗嘅時候咧，出現咗後世可以睇到嘅偏差。於是乎咧，我就成日用一個托洛斯基成日即係講嘅説話 ：You can tell the truth by comparing lies。歷史上的記載是謊言不要緊，但是謊言都有背後的邏輯，你只要將謊言去比較的話，其實你就會得到一個比較接近真相的一個講法。 即其實就是羅生門最後尾 的結論，那個結論那個、你其實不同的講法都可以即參考，跟着你看看這個講法哪裡來，它的邏輯性在哪裡，跟當時這個環境是怎樣呢。咁當然咧，我就冇呢個資格去講呢樣嘢，但我講一個比較 juicy 啲嘅傳説俾大家聽係點樣咧咁樣。咁 juicy 啲嘅傳説咧就咁樣嘅，就係話説咧，雍正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去呢、這個熱河避暑山莊咁啊，就等於即係今日譬如中共呢啲人去北大河開會咁樣啦。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去打獵啊，就即係見到只梅花鹿，咁咧就即係追逐個梅花鹿，即係殺咗佢。咁跟住咧，佢劏嘅梅花鹿，叫人咧，梗係唔係自己啦，就飲咗啲血。咁啊，咁你知唔知飲咗啲梅花鹿，即係走跑完嘅梅花鹿啲血之後會點樣咧？ 壯陽咯， 係男人最夢寐以求嘅嘢。嗱， 我冇聽過， 你聽過嘛？你冇試過先？ 冇嘅， 係唔好滯，千祈唔好滯啊 ！OK， 嗱，我知道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引證嗰啲，我一個朋友咧就親口話俾我聽嘅，佢係原來得嘅，佢話。不過咧，就個前提點咧，就係只梅花鹿要跑嘅。即係佢跑落啊，興後後嘅時候咧，咁你即刻劏咗佢咧，即係跟住飲啲血咧，咁就啊，咁啊成晚咧就即係總之咧就即係唔可以好似而家咁錯法嘅嚇。咁但係咧，即係而家你就大家唔好做呢樣嘢啦，唔好做呢樣有兩個原因嚇，即係千祈唔好做。其中嘅原因就咩咧？即係環保嚇。咁你而家就唔好立亂殺呢啲咩野生嘅動物。其二咩咧？野生動物咧好多時有一啲不知名嘅病毒啊。咁你飲啲生血咧，其實就好容易攋嘢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傳説後面嗰個結果就咩咧？就話咧，阿康熙飲完唔係呢個雍正飲完呢啲血之後咧，當晚咧就興合合啊，就求其揾件翻嚟搞，即係結果即係搞咗側邊嗰件，又唔係貴妃，又唔係咩，係斟茶遞水嗰件。咁呢件咧原來就乾隆皇嘅生母嚟嘅， 甚至聽過話，甚至係求其揾件村姑搞掂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總之嗰件唔係動物嚟嘅 ，OK， 即係嗰個人嚟嘅。搞掂咗之後，你生咗乾隆。咁但系咧，對於呢、這個即系喺民國之後咧，即系呢啲人最大嘅輕噏係咩咧？佢哋成日好希望係乾隆係漢人嚟。 係 啊。咁於是乎咧，就傳說咧就係、是、啊呢、這個啊都係漢人嚟嘅咁樣啊。 咁真係有當世意義喎。啊，因為其實呢個新清史學派而家中共係大力打擊緊嘅嘛。 有，我啱啱琴晚先查，睇嚟就係呢個 Mark Elliot， 就係原來佢有寫呢個乾隆嘅。即係呢個歷史嘅，而 Mark Elliot 咧就亦都係新嘅清朝呢、這個即係哈佛學，即係新嘅清朝學派嘅重要人物。咁而佢哋嘅文章或者佢哋嘅書咧，而家係俾中共係 狠批， 我諗甚至會係呢、這個禁止喺大陸。 新清朝學派嗰個基本立論就話清朝。講到底都是一個滿洲王朝，佢所謂的漢法只是一種統治手段啫。實際上佢哋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佢哋對住蒙古人咪以互相以安踏稱呼咯。佢哋對住藏人話，我哋直情改 信大獨。所以雍和宮係咁嚟啦，個名都係嚇。咁呢件事咧，即係 佢乾隆嘅身世，以至後來去清洗呢個清朝嘅皇朝官方嘅文獻或者皇室嘅記錄，咁呢個對我哋而家有咩現實意義呢？咁我就可以講俾大家聽。香港嘅情況持續落去咧，香港嘅歷史都會被清洗。 三中商係出好多香港歷史嘅書噶嘛？實際上佢哋就係要攞咗嗰個傳釋香港歷史嘅 傳釋佢呢個華語權 嘅華語權啦。但老實講，而家係一個資訊時代，咁你例如徐新英寫嗰啲香港史嘅書，係你香港禁曬佢，其實會流落去海外。 我又冇咁樂觀喎。我唔樂觀嘅原因係咩呢？第一樣嘢就係咧，當一個政權佢花大量嘅資源、大量嘅民力、人力、物力，即使喺網上佢都會做到同等嘅效果。舉個例。中文的 Google， 你看看现在搜索一些即历史的知识或者时事的知识，第一页基本上全部是简体文，残体字是去了那些网页。中共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很有意识地，即使在互联网上面都要清洗香港的原有的历史，只不过现在未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做这件事。这个第一样。第二樣是什麼呢？廣東話在國際上的 exposure 的曝光率低，即使我們在這裡做了多少節目都好，很多我們的觀點剛才涉及到譬如紐約時報的評論， 其實 underrepresented， 你廣東講講粵語的人口和講日文的人口其實差不多一樣嘛， 但是去表達到我們的觀點，我們的看法在國際傳媒上是絕無僅有，只不過在這半年因為不同的原因，我哋嘅部分嘅睇法先至能夠喺，譬如類似 CNN、類似 New York Times 或者其他嘅，甚至日文嘅報紙入邊，我哋見到少少。第二個原因，對於清洗香港歷史嚟講咧，係相當相當重要，因為如果後世去研究香港歷史嘅話，如果除非佢係大量掌握香港嘅原始文獻或者一啲材料，否則佢必定係以在中共或者美国写的书籍作为基本的参考资料，甚至可能完全忽略了香港原有的一些原始的文献。举个例，譬如 MyRadio 这十年以来的论证的节目，你估将来写香港的历史里面有没有人以作为一个其中一个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去参考？我告诉大家，机会相当之低。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這裡是以廣東話作為一個即是表達的渠道。所以呢，講到這件事呢，其實我是很想大家去做一件事，就是我們的觀點、我們的看法、我們甚至對一些政治的一些即是報導，今時今日我們只是用我們在香港用我們自己的語文用正體字去記載或者表達，其實是避免不到或者不能夠防止到將來中共大量清洗香港歷史的情況。我們今天要善用我們的國際媒體用英文，就算他們不報導，我們都要出一個英文的版本，去確保我們的 version、 我們的版本是得以流傳後世，無論在網上或者這個印刷的媒體。那暫時來說，這件事我們做得不夠的，做得不夠的意思是我們沒有將這些香港每一日、每一個禮拜、每一日發生、每一個月發生的變化，我們一直用英文去用一個系統的方法 去記載出來。如果後世的人用乾隆皇那時出世這個對比，他就要透過一些蛛絲馬跡去比較一些不同的報導、一同的記載之間那個所謂 discrepancy 那個差別，去推敲當時的情況是怎樣。舉個例，譬如後世的啲人去記載，就係去睇睇當其時梁天琦喺呢個地鐵車廂入邊遇到嘅情況，佢都會可能去睇嘅就係《大公報》《文匯報》嘅記載。我哋啲記載可能被排除於外邊。咁呢個就其實成件事最對我嚟講係一個最喺乾隆皇呢個出生嘅事件入邊一個最大嘅教訓。我哋今日就要善用我哋除咗香港之外嘅這個網絡媒體，還要影響國際，特別是英語、日語對香港的報導，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應該做的。 不過只能我只能夠希望話中共冇清朝咁長命啦。但係都要咁講，其實所謂中共嘅康雍乾盛世係只係由鄧小平到呢、這個王立軍入去成都嘅中國領事館。 咁所以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好多，上個禮拜我都講錯咗啦，就係、是、二月河幾本嘅著作咧，其實對應嘅朝代應該邊個咧？康熙就應該對照毛澤東，這個雍正就是鄧小平，所謂盛世呢就是乾隆對照這個江澤民，當然是不是由你自己 去判斷，但是至於剛才你說的問題呢，其實你要看一件事，就是今天我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尤其是對近代史、當代史的了解，實際上我們已經被中共的歷史觀所控制。譬如你說孫中山是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關係如何何從拉上，其實這個是要透過這些共產黨的宣傳甚至歪曲史料去造成的。五四運動和整個共產主義的運動的興起的關係，這些是共產黨必須要作為一個話語權的控制，甚至對整個中國的整個歷史的分歧，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都受了這個中共的影響。所以你不要說即使這個政權它沒落之後，事實上我相當擔心，就是我這裡怎麼看以往的歷史都被它那種歷史觀所控制。現在我們不可以搞那麼多了，就是我們不可以哇、就是、用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整、就是、個這個中國歷史或者中國近代史將它推翻再重新詮釋過，我們香港沒有這個能力，未有這個能力。但是起碼香港的歷史我們自己要揸實它，任何的歪曲、任何的斷章取義，或者甚至將這些原始文件燒毀，將它改寫，我們都要必須捍衛。這個就是我們在香港今時今日對我們的香港歷史要負責的責任。時間過了少許，但是還要講一件事，就是歷史幾郎都有，如果入面提到呢個乾隆咧，實際上係講緊一樣即係好重要嘅嘢，就係、是、當其時嘅文字獄。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乾家盛世乾隆嘅時候就正係呢個清朝文字獄嘅高峰。但呢個文字獄，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咧，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嘅呢個呂曼村呂留良嘅其中一個徒弟曾靖。曾靖咧就喺佢呢個雍正嘅時候咧，都係俾雍正咧就監禁咗。跟住說服咗佢，話說啦，於是乎咧寫了一本《大義國迷錄》，咁但係曾靖後場到乾隆都係殺咗佢。所以咧歷史嘅清洗或者呢啲言論嘅呢啲鉛製咧，到尾都係要殺人嘅。喺嗰個朝代，而家就算唔殺人，到尾都係要你滅聲。咁香港慢慢就去到呢個地步啦。而家呢個 其實《大義國迷錄》係一個那個 confession 啫，一個 confession。咁但係你係唔係噶嘛？可能背後有把刀刉住佢咁寫嘅咧，你唔知咁而家係咪啊？總之一樣嘢就係咧， 悔過書嘅 係啦，悔過書嚟嘅，實際悔過書嚟嘅。但係而家到香港，你譬如話有啲教師或者有啲即係學生唔準討論港獨，這個實際上就係呢種嘢嘅變奏，即係另外一種形式嘅出現。但係乾隆嘅時候，那個、對呢個中國知識分子嗰個思想的控制，實際上最厲害的不在呢度，最厲害喺邊度咧？好，啊呢、這個幾多難啊？你叻啊嘛，你真係收四庫全書啊，做好啲字典啦、啊。收呢個四庫全書，實際上就要燒毀有一啲清朝不想見到的書籍。這個危害到今日，我哋都仲感受得到，因為有啲書就根本就冇咗。咁所以咧，到呢個中共嘅時候咧，見到好多而家呢啲咁嘅即係出版啊，後邊客觀嘅原因，甚至係主觀原因，就係令到啲反對嘅觀點不能夠喺呢個市場上面生存。而事實上咧，香港嘅正正出現緊呢啲情況啊，啲書局你見到越嚟越開，係啲咩書局嚟？全部都係左派書局先坐得住。左派書局阻住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跟住他就控制了你看什麼書，你看不到什麼書。這個就是正正現在香港的情況。所以呢，這個乾隆的歷史幾郎也有，雖然我就說沒有說到鬱文裡面具體的內容， 但起碼大家要舉一反三，就是跟我們這麼多集講到的這個中國歷史幾浪都有入面的帝王入面，帝王術他怎樣潛制思想，他怎樣愚民，今天香港就要大家攞翻出嚟，睇下有冇啲嘢喺香港係發生緊。咁我聽個結論就係好多已經喺香港出現緊㗎啦。好啦，今日已經過曬時啦，做多成10分鐘就係。咁啊，禮拜一再見，拜拜。